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第四章“平等”，也就是21世纪21堂课里的第四堂课“平等”。首先有一些概念非常有趣，我介绍给大家。在英语里面呢，平等、公平和公正是三个不同的词。平等呢是 equality， 公平呢是 equality， 公正呢是 justice。如何去理解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别呢？在西方有一幅很有代表性的图画，很直观地解释了这三个概念之间的不同。这幅图画里讲有三个孩子身高分别是最高的、中等的和最矮的三个孩子，他们想看一场球赛，但是呢，在他们和赛场之间有一道墙，他们身高最高的那个孩子呢，可以看到他的个子比墙要高，他可以看到这个球赛。身高中等和身高最矮的那个孩子呢，他是被墙挡住看不到的。这时候呢，有三个箱子，他们可以站在箱子上面，越过那个墙去看球赛。什么叫 equality 平等呢？就是把这三个箱子都给这三个孩子，那么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把自己的箱子放在脚下，把自己垫高。这样子呢，身高最高的那个孩子呢，他就显得太高了，这个箱子对他来讲没有太大意思。身高中等的那个孩子呢，他就将将可以越过墙头看到球赛。而身高最矮的那个孩子呢，他即使垫上一个箱子，他还是看不到球赛。这种情况就叫 equality 平等，给每个人的机会是平等的。给你同样的条件，都给你垫高，但是由于天生的这个身高的差别，还是有些孩子能看到，有些孩子看不到球赛。Equality 呢，公平呢，指的是把两个箱子给那个最矮的孩子，让那个最矮的孩子也能看到，一个箱子给身高中等的孩子，让中等的孩子也能看到。那么身高最高的孩子呢，他其实不需要箱子。那么可以看到 equality 公平这个词指的是结果的平等，就是说这三个箱子的分配是不一样的，弱者拿到更多的资源，强者的话不需要资源，这样子呢让三个孩子他都能看到球赛，这就是 equality。 什么叫 justice 呢？公平，公平指的是去除掉让他们不平等的那个原因，比如说这堵墙，或者说他们的身高，当然你改变他们身高不太现实，你可以把那堵墙拿掉，那么这三个孩子都可以看到球赛，这就是 justice。 这三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很有意思。这个章节讲的是平等，是指的 equality， 给每一个人机会的平等和对每一个人给予资源的平等。在本章的一开始，尤尔和拉利就指出，21世纪很可能是造成最大的不平等的一个世纪。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被灌输，说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平等。看上去好像事情不是那么回事。尤尔和拉利帮我们梳理了一下历史，在远古的时代，部落社会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平等，但是由于那个时候大家拥有的资产很少，所以大不了就是有一些成员他的墓葬里面陪葬品多一些，有一些比较简单、比较简陋，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但是当农业革命完成以后呢，我们拥有了土地啊、动物，就是那些牛啊马呀这些工具、植物，造成了分配上的很大的不平等，也就造就了我们的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甚至还有奴隶阶级。那个时代的人普遍相信，社会的组成嘛，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应该有阶级，应该有人之间的不平等。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中国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一定是有一个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这样一个社会。古希腊呢也是一样，它一定是有社会阶层的。 那么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就是有黄金人类啊，白银人类啊，这样一定是有不同分工的不同阶层的人。印度的种姓制度啊，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一个社会分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啊，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很自然形成的一些观念，觉得社会一定是要有分等级的。但这个观念呢，在后来被打破，在工业革命之后呢被打破。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些理念。但最根本的呢，是因为工业革命呢，使得最普通的人、最普通的大众，在社会的功能上面显得越来越重要。他们不但是生产的参与者，他们也是消费的参与者。在古代的在这之前的像封建社会啊，一些农民，你在社会里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农民对于他的封建领主和地主来说，只是一个税收的数字。当然人口还是很重要，但也就仅至于此。到了工业社会就不一样了，资本家是强烈的依赖于工人阶级的生产，同时他的消费品也强烈的依赖于社会全体大众的消费，所以普通人的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高。这个是共产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产生的一个基础。所以整个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发展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追求平权、平等。那么这个是自人类生产力提高以后第一次出现要求人和人之间差距减小的这样一个世纪。当然我们现在呢也被许诺说这个全球化将会带来更大的公平，因为以前呢这个追求平权只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的，但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那么大家希望全球化这样的一个运动呢，可以把富国的财富通过这个差异性生产，或者说差异性优势和资本的洼地效应，使得富国的这些财富呢向穷国进行转移啊。中国以前比如说穷国它的优势在于劳动力价格的低下，那么资本呢就自然会向这些国家转移，来帮助这些国家就业啊，提高这些国家的生产力啊，这样子。这就是全球化最早的时候给人们的一个憧憬。全球化这个观念呢应该是二战之后就提出了。关贸总协定最早是从1947年就开始签订，一直到1994年彻底完成，1995年转成世贸组织。这有七八十年的这个时间呢下来以后，大家发现一个很意外的结果啊，全球化的成果，当然它是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的交流和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的成果被很少数人所占有。在全球人类的生产力大爆发或者说大多数全球的人类都变得越来越富裕的这个同时，财富向很少很少的人迅速的集中。全球人类的前1%，就是最富有的那1%，他们拥有全球财富的50%。而全球最富有的100个人，他们的财富总和相当于最贫穷的40亿人口的财富总和。全球现在一共才76亿人呢，大多数人的财富总和才相当于那100个人类超级富豪他们的财富总和。我们不是说人类会变得越来越平等吗？但是现在现实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个平等是在被破坏。这个平等，不是平等，而是显得越来越不平等了。 而且不要忘了，我们前面还讨论过 AI 技术和生物化学技术，它的发展可能会使这样的不平等发生质的变化。我们现在虽然说财富上不平等，但是有些地方还是相对平等。比如说我们一句老话，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一个穷人他有可能身体比一个富人还好，有可能的。但是 AI 和生化技术的发展，基因技术的发展，纳米技术的发展，这些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那些富人的身体。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把他们的金钱财富变成他们的身体或者遗传的优势。这些富人可能会变得更长寿、更健康、更聪明，甚至是更有创造力。他有可能在生物的基础上把穷人和富人分化为两个不同的物种，两个不同的物种。一部分人进化成了所谓超人，而绝大多数人类呢，则变成了普通的智人，这个回到了我们最早的那个状态 Homo sapien， 变成了智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大多数人类可能会变得和这个世界无关。我们参考一下以前20世纪的时候说不公平，对吧？这个农民受地主的压迫，工人受资本家的压迫，它仅仅是一个分配上的不均匀，但是农民对地主来说依然很重要，工人对资本家来说也依然很重要。这个重要性是后来大家追求平权、追求平等的一个基础。我对你这个社会很重要吗？你应该给我相应的权利和相应的福利待遇，对吧？但是如果 AI 技术和生化技术变得如此发达之后，让大多数人类和你的经济无关了，你既不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者，也不是一个重要的消费者，你变成一个多余者的时候，你靠什么来追求平等？尤瓦尔·赫拉利讲，也许一开始的时候，人类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善心或者说良知这个少数的富裕阶层，他还能照顾到大多数这个无用阶层，比如说像法国呀、像新西兰呐、这些传统上很重福利的这些国家，他们也许还会使用国家的一些财富来简单说均贫富吧。但是像那些大国呢，比如说印度啊、中国呀、巴西呀，他们可能造成非常明显的贫富分化，社会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所以全球化呢，它在横向上面似乎是拉平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但是在每一个社区、每一个这个社会组织内呢，它反而是造成纵向的一个分离。如此说来，现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开始蔓延的民粹主义、反精英主义，它是有深刻道理的。因为这些精英正在离普通的民众越来越远。它可能再开开脑洞，它可能造成一个反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精英和精英之间，他们会结成团来生活在一起，而普通民众的话，因为你已经变成没有关联、没有无用阶层、没有跟这个社会经济活动无关的一个阶层，所以他们甚至会修建一个堡垒或者一堵墙，把大众隔离在外面，他们自己在内部是一个世界，外面是另一个世界。在从前的人类历史中，精英阶层是需要那些平民阶层啊，或者贱民阶层的，是需要他们的，需要他们提供廉价的劳动力，需要他们提供原材料，需要他们这个提供消费市场。 但是随着 AI 和生化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本身是可以自我满足，或者说自我延续，他们不需要我们了。那么既然本质上这些精英是不需要普通民众的，那么像法国、新西兰这样的善心、这样的良知能够持续多久呢？如果一切都很好的情况下，说不定还能延续一段时间，但是万一发生，生存资源的短缺呢？比如说自然灾害呢？就很难说了。所以尤尔·赫拉利在这里忧心忡忡地说，在本书里呢，我经常使用我们这个词，它是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但是也许人类在将来根本就不是一个整体，它会分成两个不同的物种。这是一个非常，在现代人看起来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那么，是什么最后将决定哪些人进入这个超级人类，哪些人会变成，英语里叫 barbarian， 就是变成原始的野蛮人呢？他认为这取决于谁对数据的占有。好，这是下一个小节的内容，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